是美观时尚的黑色小跑鞋正式列装配发部队，标志着伴随武警部队发展壮大的解放胶鞋即将光荣退役。据报道，新式的武警作训鞋采用了5项先进制作工艺和1项专利打造，更加能够满足官兵的多种作战需求。和旧款相比，新派发的作训鞋有什么特点呢？对于士兵而言，什么样的鞋才算适合战场的需求呢？军队当中的军鞋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一双退役的胶鞋。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7月20号，咱们又见面了，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先和大家回顾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1969年7月20号，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以及奥尔德林成功的登上了月球，当然他们也代替或者代表人类实现了在探空当中的新的成就。时间回到1969年7月16号，阿波罗11号飞船呢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20号中午呢通过了月球轨道，之后呢便是在美国东部时间的8:17:40，由阿姆斯特朗呢所驾驶的登月舱鹰在静海西南部安全降落。阿姆斯特朗呢率先走出了登月舱，一步一步走下了台阶，在月球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个脚印。在阿姆斯特朗呢走下舷梯的那一刻，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一直成为了一句在世上流传的名言。这句话是什么呢？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现在可能听得有点不太清楚了啊，翻译过来他的意思是，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跟随他身后的奥尔德林呢也是下了登月舱，两个人呢在月球微弱的引力下一跳一跳的向前走动。两位宇航员将一块特制的金属牌竖在了月球的表面，上面写下了这样一句话，1969年7月份，来自行星地球的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在月球上逗留了2.5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驾驶着鹰离开了月球，升到空中和指令舱实现了对接，开始返回地球了。7月24号，飞船重新进入到了地球的大气层，不久之后便降落在了夏威夷海面之上。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7月30号，人类成功的实现了登陆月球。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下啊，人类在1969年的今天成功的登上了月球。接下来呢，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嘿，各位晚上好。 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观察？ 哎，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1969年7月20号，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这个登月啊，实现登月可以说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啊。 嗯。 不过呢，他刚刚这个玉龙也说到了，就是走下舷梯啊，说了这句话呢，说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是河南的阿姆斯特朗吗？ 这句话呢，确实我感觉他这个英语好像是有点问题啊，有点语法错误。 嗯。 这个，你再放放刚刚他那个英语还能放得出来吗？ 那段是能放得出来的啊，嗯、但是我先给你听一下，你听一听啊。 哎、好。 这虎龙基本上放了也没用，大家也听不出来啊。 是，我今天倒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段音频啊，其实呢这个是说明他这个有点问题啊，我们看看。 嗯，你带来了一段音频。 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听一下是什么啊。 嗯。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如果仔细听这句话，阿姆斯特朗在说前半句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时，并没有发出一个这个词的音，这在英语里是有语法错误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说法是，当时录音条件不好。阿姆斯特朗对此表示同意，他还多次表示他当时肯定说了一个这个词。多年来，很多语言学家都对这段声波进行了分析，结果各有各的说法。近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在阿姆斯特朗的家乡俄亥俄州进行语音采样，发现当地人倾向于将 for 和 a 连读，并对阿姆斯特朗那句话的声波进行了仔细分析，认为阿姆斯特朗确实说了一个，也就是 a， 只是因为他的口音这个词非常简短，而且与前一个词 for 连读，使他非常模糊，造成了误解。最后再仔细听一遍吧。 当时的这个录音条件的确是不太好啊，今天我们都听了三遍，我都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看来这阿姆斯特朗的口音还的确是够重的。 是在那种情况下能够把这句话说出来，我觉得已经是很伟大了。 对，但是今天也和大家来回顾了，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我们还会有一个小附赠的一个小赠品啊。原来当时说的这句话，其实语法上在乍一听还是有点错误，但是经过科学家们通过一些语音还原的方式，发现其实在关键的历史时刻，他这句话还是没说错的啊。 没说错。 好，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就这样一个事情，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颗土豪的小行星飞过了地球。在今天早上的6:30，一颗呢潜在价值5.4万亿美元的铂金小行星2011UW-158以240万公里的距离掠过了距离地球的最近点，是约地球到月球的6.4倍。它下一次呢掠过地球的时间大约是2018年。今天呢有很多媒体都在报道，有一颗巨土豪的小行星掠过了地球，因为这是一颗由铂金所做成的小行星。到底这颗小行星上面有没有铂金，大家来认为它有铂金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所谓的行星开采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宇宙学博士于俊来跟他聊一聊。于俊你好。 哎，大家好。 刚才呢我跟各位说了啊，今天早上有一颗非常非常土豪的小行星掠过了地球，有人说这上面呢是有铂金的，它的价格呢是5.4万亿美元。于俊，在你看来这行星真的这么值钱吗？ 怎么说呢，确实是有这么一颗小行星今天早上凌晨吧掠过了地球，但是这颗小行星据我所知还没有任何的确切的证据能够证明说它上面真的有这么多钱的这个铂金。 你这边得到的消息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大家从新闻上看到说美国有一家行星资源公司说把这颗行星列为了 X 类小行星啊，它上面有很多的金属，而且有不少的铂金，但是你却跟大家的说法或者说跟新闻当中的说法有很多的不同，你那儿根据是什么？ 我这里的根据所有的消息源头除了那个《每日邮报》的消息以外，《每日邮报》其实也是援引了一个大概是在2013年的时候，一个行星资源公司的一个创始人之一，他在自己在做一个演讲的时候提到说，这个太阳系里边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行星，小行星其实是有很多资源可以供我们来利用的。所以他当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就举了这么一颗小行星，说这颗小行星上有可能是有价值5.4万亿美元的，其实他说的还不是白金，不是铂这种元素，而是说是一种铂系元素，铂系金属，就是它包括白金，也包括同类的类似的其他很多很多种这样的贵金属。但是这个推测或者说他这个猜测，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科学论文或者是什么文献能够支持他这个看法。 看来主要是大家对于呢土豪或者土豪行星这个词儿实在是太感兴趣了，所有的科学的认定都是要以一有相关的数据包括一些依据作为基础，咱们才是可以认定的。那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再来说一下另外一个角度，到底以人类现在的技术，我们能不能探明说在宇宙当中或者掠过地球的某一颗彗星或者小行星当中有什么元素，以及这个元素到底我们能不能开采，这个现在进展如何？ 现在其实就针对这一颗小行星，现在因为它这次有机会能够近距离的飞掠地球，虽然说还不是特别近吧，肯定对我们地球上没有任何伤害的，但是我们地球上已经可以用一些大的雷达天线，去用雷达波的探测的形式来对它进行一个精确的成像。 然后就可以测定它的大小。那么测定它的大小之后，还可以去探测它的质量呀，或者是密度什么的。由于根据我们它的根据小行星的密度，一般我们可以推测它大概是可能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么如果它的密度比较高呢，那可能是重金属，比如说像铁就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密度比较低呢，可能就是像石头块会比较多一些。那么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任何数据说它的密度有多大，但是它这颗小行星确实是有一个很奇特的一点，就是它的自转速度非常快。我们知道我们地球是24小时才转一圈嘛，而这颗小行星它37分钟才能转一圈，所以这个特点是促使天文学家去研究它的这么一个出发点。那么至于说我们能不能有办法确认说它上面真的有白金也好，或者是有其他的金属也好，这个可能真的要等到我们有机会去发一个探测器到它的周围，甚至于着陆之后从它上面采样然后分析，这样才可以有确切的证据。 嗯， 但现阶段说如果说是开采这样的小行星，把整个这么大一颗小行星全部给拖到地球上来，这个基本上我们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不排除说有一些计划是说我们可以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然后抓取相当于矿工一样，我到了这个矿上，我不是把所有矿全采了，而是采一些样本回来，比如说它可以装上整整一个太空舱的这些，如果有白金的话，装了整整一个太空舱的白金，然后返回地球，这个倒是可以行的。 嗯，好，谢谢于俊。看来呢，我们对于这颗土豪小行星的期待有点太早了。至于上面有没有铂金，还是得等到具体的探测器降落在上面，或者离它比较近的时候才能够分析出来。谢谢于俊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你走了，拜拜。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啊，现在今儿呢很多新闻都在报道有一颗土豪小行星是掠过了地球，但是根据呢我所请到的专家宇宙学博士于俊的谨慎的解读，这颗行星真没有我们想到的那么土豪啊，是吧胡龙？ 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条新闻的这个出处啊，刚刚这个博士也说到了一家欧洲的媒体，那我们联系到欧洲的这个希腊正在搞这个债务危机，需要向欧洲央行支付42亿欧元的这样巨大债务，那如果是欧洲媒体很浪漫的话说啊，天上掉这么大一坨钱下来，我觉得也是未尝不可去幻想一下，不过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 但是当它以行星的方式掉下来它能接得住吗？ 是啊， 哎，好，我们这个话题暂且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和各位聊一聊今儿的另外一个话题，一双退役的胶鞋。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不久之前，一双双样式美观时尚的黑色小跑鞋正式列装配发部队，标志着伴随武警部队发展壮大的解放胶鞋即将光荣退役。据报道，新式的武警作训鞋采用了5项先进制作工艺和1项专利打造，更加能够满足官兵的多种作战需求。和旧款相比，新派发的作训鞋有什么特点呢？对于士兵而言，什么样的鞋才算适合战场的需求呢？军队当中的军鞋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一双退役的胶鞋。 今儿呢和大家来说说鞋的事儿啊，不过我们说的不是普通的鞋，而是一双退役的胶鞋。其实我估计听节目有不少朋友都曾经穿过这鞋，比如说主持人玉龙，我自己过去就在军训的时候穿过这旧胶鞋。有不少可能有过这个军训经历的朋友，大家也会有类似的印象。但是呢，根据新闻媒体的报道，伴随着武警部队发展壮大的解放胶鞋将会光荣退役了，以一种呢样式美观时尚的黑色小跑鞋来替代它。这个新闻呢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受大家的关注，今儿呢我们就和各位来说说这件事儿。这个新鞋代替了旧鞋，新鞋有什么好处？过去的旧鞋为什么一下就服役了这么多年呢？以及对于军队而言，军鞋的发展又历经了怎样的历史？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军事专家葛立德，欢迎葛老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还有呢，本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来自斑马视觉的科学时尚搭配师 Polo， 欢迎 Polo， 你好。 好，大家好。 啊，今儿呢，三位咱们在一块儿说说这鞋的事儿啊。我先问问几位啊，先问虎龙，你穿过这个胶胶鞋吗？ 哎，我还真穿过。 Polo 呢？ 哎，穿过。 啊，葛老师就不用说了吧？您 穿过？ 对，也是肯定穿过啊。虎龙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比较深的印象？ 硌脚硬，我就觉得是当时穿的时候特别硌脚硬，因为平时从小的时候就是穿运动鞋。 哎呀，你那是小时候日子过好了，过好日子过惯了。 这鞋确实硬。嗯、 对， 胖了 呢。 我从小就穿着它长大的。 啊，你为什么会从小穿着它长大？ 还踢，因为我喜欢踢球，我 就穿着踢球， 就老穿着踢球去、 哦。是因为这鞋结实。 结实， 嗯、 而且那时候家里边也没别的鞋，要不然就是那种懒汉鞋， 嗯， 就是红片白片， 嗯， 然后呢，你说那东西不能踢球啊， 对， 啊，所以呢，就是上体育课什么都这个。 我印象当中就这个鞋，反正是穿上脚是得适应好久， 是、 嗯，而且到了夏天还容易有味儿， 对， 因为这鞋不 透 气， 不 透 气， 啊，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说，这不透气的鞋穿起来不太舒服的鞋呢，快要退役了，武警部队不久之后呢，将会在。据说好像是七月底八月初吧、 啊、 这个鞋就会全部的就配发到位了、 啊啊、 请葛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的入列配发部队的就正式列装配发部队的小跑鞋和过去的这个解放胶鞋比起来好在哪儿呢 应该说啊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这也反映了当前这个军队的这个军需供应这一块啊有一个大的发展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鞋的发展非常快啊、 嗯、 一个是舒适一个是合脚还有一个有战斗功能啊，这几个加在一块儿的话，是新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 过去的这个胶鞋应该说啊，你说的这个胶鞋，你们穿这个应该还有中间还过渡了一下啊、 哦， 就是过去的解放鞋叫解放鞋， 嗯、 那个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啊、 嗯， 大概到九七九八年以后开始换了、 嗯， 中间换过一次这个迷彩胶鞋。 嗯 啊，这个你们可能穿的这个。可能你们应该穿是迷彩胶鞋的可能性。 我穿过就是那全绿的。 啊迷彩胶鞋。 没有迷彩的。 啊那个全绿的那个过去是那个胶底儿这个帆布的这个啊那个鞋的比较捂脚。 嗯。 啊现在这个应该说啊这个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战斗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嗯。 啊你们刚才说这个原来在这个80年代在老山做两山作战的时候啊这个穿这个胶鞋啊基本上就是那个脚丫子都烂得不行了脚气特别重、 嗯、 啊我也穿过这个鞋我80年代时候呢穿这个鞋也得脚气、 哦、 啊所以这个鞋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换新鞋之后啊就是用新的科技来改变我们这个传统的这张让脚变得更舒适让它战斗力更提高 嗯 啊因为一切要从脚开始啊因为你战士他的这个行动它的负重等等都是从脚开始的 这个鞋就不会得脚气了吧 应该说这个就改变了这种状况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鞋的这个发展非常快、 嗯、 大家看这个就是在市场上买的这个运动鞋这个发展非常快 嗯 还有一个呢一个大批量的这个一个是大批量第二个呢是要战斗功能这一块 对 你这个鞋就不太符合所以把这几个功能加在一块的话现在有这个基础 您说这个战斗功能啊就是对于这个军队当中士兵穿的鞋他得要求这鞋得有什么战斗功能我过去就听说美国军队美国大兵穿那个大靴子说那军靴下面都有钢板比如说他们在越战的时候有的时候过一些什么地会有那个坑下面埋的那竹签子、 嗯、 说你穿普通那个鞋 扎穿了 就扎穿了、哦、说美国大兵那鞋里面有钢板直接就把那个竹签子给踩扁了 这个属于作战靴的这个范畴所以这鞋实际上很多你比如现在有这个长服鞋长服的这个礼服皮鞋长服皮鞋 嗯 有这个作战靴 嗯 还有这个冬天的这个就是保暖鞋 嗯 所以这个鞋的种类非常多 一般一个士兵得几双鞋三四双吧 士兵我现在都搞不清楚反正我这个鞋我这发了有十几双鞋了应该有、 您省得买鞋了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鞋是大批量供应的时候而这个脚跟鞋非常有关系、 对 它跟衣服还不太一样衣服啊大差不差、你这衣服差一点穿着是这但是鞋差一点就我这个脚有点这个踝那个脚踝骨有点高这个、我那穿那个军鞋就很磨脚、所以我一般那鞋我发的我说你为什么说我鞋多我都基本上放在那没法穿 这么多年攒下来的那垫鞋垫不就行了吗 但是不舒服啊你这个他这个穿鞋着我们经常说的话 这个鞋合不合适自己脚知道啊，就是这个。过去有个成语叫什么削足适履是吧，啊，就是你的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战士这个鞋它要长时间的啊保持它的体能和战斗力这一块，尤其是在冲锋陷阵的时候， 对， 这个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战斗力， 没错 啊，你刚比如刚才讲的这个像作战靴可能就要有这个防扎的功能， 嗯 啊，在前线上它可能有一些啊铁丝网啊障碍物啊这些东西啊，有一些尖状物啊，这个啊吉利啊这些东西，它对这个你要一般的鞋踩上去那就扎一个透， 嗯 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防护的功能。 在不同的场景，实际上士兵是要穿不同的鞋。我们刚才讲的这是作训鞋， 作训鞋，这个是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啊，经常会用到这个。你比如说在跑障碍呀、啊，还有这个400米障碍的这个里面啊，他经常要用到这些鞋， 嗯 啊，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还有一个护脚的问题，因为、我们普通的这个散步啊、跑步啊，这个它是单项运动的。他在这个跑障碍的时候，他有个反复运动啊，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一个折返跑的时候，就可能会崴脚啊什么的，所以他的鞋必须有一个比较好的防护的功能， 嗯 啊，保证你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崴脚了啊，不会伤脚了， 嗯， 而且你长时间的这个运动，还要让脚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缓释、休息， 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些战斗功能和特殊功能，跟一般的不太一样的。 而且这鞋呢，平常训练完了之后还得能透气儿。要不然 这个透气儿，现在这个新一代的鞋都已经做到这一点 了，没问题了、 啊、没问题了，这换的我们90年代以后换那个全迷彩那个胶鞋、啊、那个就已经有一定的透气的功能了， 嗯 啊，这个不透气儿了，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啊，我们那个82年代，我87年上大学的时候，上军校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宿舍6个人睡一个屋啊，到了晚上这个鞋的味儿特重、啊、都是这个 这也是难忘的青春回忆啊，一想到青春想到了一双鞋， 想到了一种味儿。 对，说到回忆，我们也跟大家来回顾这个军鞋的发展啊。 Paulo 这是你的强项了、今儿我还看了一些文章，说咱们国家的军鞋从商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 就有了， 那时候草鞋好像还有什么树枝什么的就绑腿、 对皮革、其实啊，鞋的发展史跟服装是和人类的发展史基本上差不多的。 嗯 啊，其实有一个这个没有地方考察啊，就是在这个鞋说曾经有一个王，就说这个、那时候也不就族长吧，市族长， 嗯， 说的我要考察一下我那领地那边那村子怎么样。后来呢，他就走，没鞋嘛那会儿。后来说怎么扎脚呢？满地都石头。说快，赶紧给王垫上点。说怎么办？拿那个牛皮、兽皮啊，说往地上铺。好像那得铺多少啊，咱们这没这么多呀、啊、说的是还是有一谋士说的、大王，您把那皮子裹脚上不就行了吗？ 这个关于鞋的最早来历、很多人都听过这故事、 对，很多。 那在军队当中的这个用鞋是个什么发展呢？ 军队用鞋其实这样啊，史书上记载其实很早很早，就包括赵武灵王那时候才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呢还没到战国呢，赵武灵王就说习胡骑射，以立战士，学胡人的这个骑马射箭，对我们的军队是有好处的。 胡服骑射 、后来呢，其实以前一直叫履，到了唐朝才叫鞋、而且这个靴就更了不得了、靴可不是一般人能穿的啊、平民老百姓什么商贾您就穿鞋、穿履，你不许穿靴、靴是官人啊，士大夫阶层啊，什么那个时候军人有崇高的这个地位的啊，军人才可以穿，因为就刚才老师说的这个，你得有作战能力。所以到古代的时候，当时说秦军为什么说虎狼之师？他们有甲胄，然后这个鞋非常好。他们配鞋，然后配甲胄，所以的六国一看他们来了，基本上就。已经怂了，还没打呢就怂了，已经。 那个时候他们就穿的是战靴了。 但不是战靴，也分说到将军，甲胄，然后有肩甲了已经。士兵您就这胸脯这来一块儿、然后还是藤子呀，什么竹管什么穿一块儿的啊。那个将军啊，有胄说的是盔，有甲有胄，然后和那肩甲有了，后背有了，然后还有这个胫甲，说白了就是那个小腿，小腿骨前面那儿有一块儿。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没有靴，就是说下边是履，上边就是这个。后来说是这俩连上了，它不就变成靴了吗？它其实也有防护功能嘛，为的是胫甲本身就是保护脚用的。 秦军就是因为一双鞋得了天下。 后来我们还开玩笑说的，说这个自古中日比划过五次。练过五次，前几次他们为什么都输了？说就是因为那鞋不好， 日本人的鞋不好， 日军这鞋不行，一直穿这个鸡。 对，就是那个木屐， 这个、就是拖鞋的意思。 走起来，哒啦哒啦哒啦、 啊，那也是中国，因为他们唐朝时候来大量遣唐使学回去的啊。其实你看南北朝时候，这个南朝因为比较休闲啊、 嗯， 从上到下一直比较休闲，他们就一直特别喜欢穿这个屐、 嗯、 啊，上至君王，下至老百姓，一天到晚就趿了个这个， 穿拖鞋上班， 天天 穿拖鞋上朝。 对，你想想，这倒是生活中倒不怕水，也挺凉快的，也透气。可是你说这怎么打仗啊？这东西它不跟脚啊、 哦、 啊，就脚趾头那夹一下。 对， 所以当然这是我们开玩笑啊、 嗯， 说什么包括唐朝的什么白春江之战，后来什么明梁海战，说因为他们这鞋不跟脚，啊、所以就打败了。 一个翻身上马，飞出去一只鞋。 对呀、啊，这还落不了地了，啊、没鞋扎脚 啊。这是演绎出来的说法。 演绎的、啊、这是、啊。 最早的这个军队当中的战靴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说真正现代意义上这战靴。这个我班门弄斧，我问问老师，您这个就据您这边比较专业的这边的考证，说全世界范围之内， 嗯 啊， 世界范围应该是在近代历史上啊，大概是在这个 您离话筒近点，大家听不清了。 应该是在这个拿破仑战争以后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现代以上的军靴的这一个。啊， 是 工业革命 的 这个啊， 国外先有的， 十九世纪了，那 工业革命的产物啊。大家知道我们那个红军这个长征的时候，1936年、1935年开始长征的时候，那时候打草鞋，出门都打几个草鞋，比较好的保暖是什么？草鞋打的比较结实，然后里面加点布条， 加点布条，对 啊，这个就比较暖和的这个啊，所以这个那就是我们当时的状况。 嗯 啊，那在全世界来看的话，应该在拿破仑战争后期的话，就应该有这个啊，就是近代战争以后，工业生产以后开始出现大规模，因为鞋的生产，大家知道历史上所有鞋的，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你们可能都没穿过。这个过去我们小时候穿布鞋， 嗯，我穿过， 在家、 嗯、 在家 那千层底儿， 千层底儿， 然后做这个布鞋。现在老北京布鞋，这个大家很合脚、 嗯、 啊，那个那是过去的这个啊，但是到后来就是到了工业生产以后，就可以大规模的批量的生产鞋，那时候才出现了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这个军鞋， 哦， 啊，还有军服啊等等这些就开始大量的出现。 对， 是， 我当年去井冈山学习的时候 啊， 还看过人打草鞋，我还参与到打草鞋的忆苦思甜的活动当中去，我发现真不容易，不容易哪不容易呢？两点，第一点，打草鞋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技术活， 真的是技术活。那个鞋你要打得松了，它走两步就散了。 哎， 即使你好不容易把草鞋打好，它特别的扎脚， 扎脚，没错， 真是这很难想象当年的这个红军战士们。可亲可敬的老红军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25000里， 是 对。 刚刚我们老师也说到了拿破仑时代近代的这个战靴啊，其实拿破仑有一句话说特别好：只要我有面包和鞋， 嗯、 我的军队就能踏遍全世界 啊。 对， 所以他是非常重视这个。 对， 而且就在欧洲当时，我记得是在说这个英国的时候啊，也有一段故事，就是说这个英国人呢开始弄这个战靴的时候啊。怎么开始呢？他用这个皮革，包在脚上、 嗯， 然后弄这样的一种这个军鞋。 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战靴的来源，就是这个、 嗯。 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 嗯、 就是这个皮革啊，这个甲，这个护脚啊，这些护腕的这些东西，它是发展起来的。过去啊，这个、 嗯、 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个。一双鞋呀、啊，它是平常回家不穿的， 对对对 打仗的跟那个、 哎、 跟那个兵器一样，这一个家伙事儿， 收起来， 收藏， 哎，收起来，没错。 啊，到打仗出征的时候才穿得上、这个、 那是装备， 平常都不 穿、啊、装备， 哪穿得起 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 鞋你看着很简单， 是是， 鞋是装备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嗯、 而且刚才讲的鞋在某种程度上。很大程度上影响战斗力，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最后都要靠两只脚去完成任务。 是、 嗯， 你要站在脚下，你那鞋不合适，你站不住啊，这个 是是 站不住。 而且你要鞋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舒适感的话，没有很好的防护能力的话，你就立不了足，你立不了足的，没有立足之地，你怎么去冲锋陷阵？ 嗯、 怎么去工作呢？ 对、 嗯，所以就这个 是 关键。 没错，没错。 就您说到这一点呢，就是大家说这个关于军事装备都特别喜欢拿美国出来溜一溜， 溜一溜。 就关于这个美军的这些军鞋的装备，我们看这个美国电影很多，这个打仗的片子也很多，一般都是出来那美军一身迷彩服，身上啊装各种东西，武装到牙齿，然后一双那个大皮靴。 哎，对， 这个就是他们平常的装备嘛，葛老师，他们平常训练也穿这个吗？ 这个他装备也很多啊，你比如他还有漆皮鞋，就是这个一般的礼仪场合这个出。仿的礼服鞋、 啊、 那个漆皮鞋，刚开始咱们都感到很那个，它也挺捂脚的这个、啊，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像鞋这类装备啊，全世界都相差不大。 嗯 啊，因为日常的这个训练的时候，它大部分穿的是训练用的鞋，就是刚才过去讲的老胶鞋这个啊，这个 啊，你觉得穿着很不舒服是，但实际上它是在这个中国这个有比较复杂的，从北到南，它的适应性还是比较强的， 嗯， 啊，从南到北它基本上都有一个适应性， 嗯， 啊，另外一个它的这个防潮啊这些功能呢也比较好， 嗯， 但是唯一的就是过去就是捂脚这一块不太好，这个，啊，但是鞋种类非常多啊，大概现在军官这个鞋大概有起码有七八种， 哦， 啊，起码有这些作战靴嘛，有这个。长服的皮鞋，有礼服的皮鞋，还有这个冬季的这个靴子，还有这个日常的体能训练鞋，就是刚才讲的这个，这个胶鞋叫日常的体能训练鞋，一般现在你看的比较酷的是这个靴子，作战靴，作战靴还是很，那作战靴子现在我是穿了一下，这个感觉到还是挺有这个现代的这个气息的，这个，但是就比较沉。有点稍微有点沉， 嗯，里面是真的有钢板吗？ 它是有这个防护的功能，就是一般来说的话，对于这个像你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铁肌力、铁丝网这种的这个障碍物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哦，嗯，就摁钉儿，这所以就这么说啊，说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我觉得你刚才说井冈山什么的，包括老师这边说作战。说这刘皇叔不容易 啊， 刘备 打草鞋是吗？ 知习犯履者，他就是干这个的，你说，所以他就那么点人，他就能敢跟人曹操这百万大军就敢来， 啊， 想必是这鞋，老师说这 就是因为他会做鞋， 他非常重视这个士兵脚底下这点事儿 啊， 哎，把脚底下弄明白了，然后咱们就，而且当时在欧洲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比拿破仑还早的，那时候在中世纪时候。他们那种叫做重甲骑兵啊，大家可能看过电影，就是把自己搁一铁壳里， 圣殿战士 啊，就是靠起重机给吊起来，把马牵过来放马上，就一旦掉下地上，根本自己都站不起来。但是你看他那个鞋，我当时我们讲鞋的时候，我还真的就看到过，而且在博物馆里见过，他那个鞋就很牛的，那个鞋是前面一个跟一把短剑这么长的一个尖儿。 它是铁的吗？ 铁的，整个都是 铁 的，浑身上下 也是铁的， 都是铁的。 它也是武器， 那也是武器，因为人在底下，他拿长矛什么，他捅你啊，他捅你马什么，这个脚抬起来，这一下下去，这可就是一把利剑，直接这就穿刺伤，直接，这都很牛的，那都是。 但是他万一脚进去拔不出来怎么办？ 这就所以当时后来说，这个忽必烈也好，这个成吉思汗他们西征的时候，当时说是奥地利。重甲骑士团最后怎么死的特别逗，他们因为蒙古人打仗是不是跟你列阵，啊，他们是反而是轻骑装， 对， 然后还有短剑短斧，还有这个皮的甲，都是打这个重甲骑士兵，就最后活活把他们给赶到了一个沼泽地带，然后所有人连因为重嘛，全陷在这个土这个泥里边就出不来，活活饿死了。 啊， 这个东西，这当然你看那个军事特别有意思，这些战争打的，就是因为一利一弊，其实。 嗯， 你刚才说这个蒙古骑兵的时候叫毡，应该是， 哎， 它的这个也是这个 毡靴 、 哎， 是以这个皮革为主的， 对， 所以非常轻便，非常保暖，这个因为皮革这个还不就是游牧民族，它就有这个优势， 哎， 为什么说刚才你讲赵武灵王那个胡服骑射那一块， 哎， 就是学这个东西， 对对对， 因为我们古代时候这个。在南方的这个，它主要是那个做这个皮革是做什么？做甲用的。 哎，对对对， 就是皮甲， 哦， 啊，这个披在身上，这个防止这个刀啊、剑的这个砍的或者击伤的这个。所以，但是北方不一样，它是游牧民族，它这个这个大的牲口多，比如牛啊、这个马啊这些都比较多，所以它就有这个皮革的这种做这个毡靴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这个也是跟这个当时的物质生产有极大的关系的。 对， 我们在《水浒演义》当中其实看到过，这勾镰刀徐宁其实专门治这个骑兵就很有一套。 对对对， 哎，这家伙下去，你别说骑兵，你就是骑兵部队来了，全给你砍倒， 割马腿。 对，割马腿。哎， 嗯，哎呦，今儿咱跟大家来聊鞋啊，这一说军鞋这事儿， 聊战术了。 哎呀，都上下五千年， 哎， 这都已经是聊到 纵横南中东西方，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换这个新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代表了一种观念的转变。 嗯， 过去总觉得这个鞋好像是 身外之物啊，这个和战斗力没有直接的关联性， 对， 但实际上不一样。整个的从鞋到这个装束到服装等等，都是一个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错 啊，你比如说像衣服，大家看的衣服迷彩服啊等等，它有这个防火烧啊等等这样一些功能啊，所以这些都是息息相关的。它是高科技应用的一个结果，也对保护战斗力、保护士兵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一个我们保存自己是为了消灭敌人啊，所以这是一个战争追求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在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就越来越多的啊，采用一些高新科技的成果来提高士兵的这种防护能力。提高防护能力的前提的话，重要的一个目标的话，就是要更好的保存自己，更好的去消灭敌人，这才是战争的一个基本的目的。 对，也希望说这种啊好科技、新科技快点呢也是用到咱们战士的身上以及普通人的身上。保家卫国的战士啊，保全自己，尽可能的消灭敌人。对于普通人而说呢，用了这个好鞋，平常的这个身体好了啊，这个平常的精力存储的多了，也能够更好的工作。还有呢，我们今儿和大家来说鞋。一开始葛老师说了一句话啊，叫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其实这句话现在用途很广，就像是爱情一样啊。 对对对， 说这个每段爱情就像是一只去寻找适合他的脚的鞋一样。今天我们来说鞋啊，说到了上下五千年，也说到了军事的发展。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啊。说到这儿呢，咱们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玉龙呢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可以通过手机微信的方式添加听友吧，为您喜爱的主持人投上一票。这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呢，如果各位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您可以给主持人玉龙18号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照亮新闻深处，明天再见。 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您即将收听的是